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坡上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我们这 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看的广播， 你竟然抢我话！来，你说， 你来。 Lady first。好吧，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和我们一起互动了。 嗯，对，然后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这个没说公众号是什么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 我刚才说的就是公众账号。你应该说一直播 不听课了，我今天有点不听课了啊。 对 啊，这个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啊，就是微博的那个一直播，然后在微博上搜索活力982，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平台，然后也可以通过一直播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没错，刚刚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已经有我们的好朋友乐活派雨涵进入到直播间了哈。他说现在直播间好像有一点卡，不知道，但是卡也没有关系，卡也阻挡不了我们两个是吧，俊男美女在这里给大家做节目。 对，卡也不能阻止这种热火朝天的氛围嘛， 对 吧？ 对对 对 对， 这个直播间里都快要烧起来了。 对，哎，其实我现在觉得为什么直播间里这么热？今天明明外面是一个非常凉爽的天气，是不是？ 对吧？ 尤其是自从上周，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是上周三下了一场大雨。 嗯，对， 记得吗？因为那天也是我们两个在， 对对对对 啊，不，上周四也是我们两个在做节目，就是下了那场大雨以后，这一个星期的天气好像都非常的 凉 爽。 凉快。 对对 对, 对，那我们也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我们982活力榜音乐榜单当中的一个题目，叫做那些适合夏天听的歌。 夏天听的歌。 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 一起来看一下。 本期九八二回力榜适合夏天听的歌，第五名梁文音《薄荷与指甲剪》。四名萧敬腾《海域恋》。我们的这个视频系统为什么总是这么的不给力呀？我们俩刚才已经就是马上要就着萧敬腾这首歌去左摇右摆去嗨的时候，突然间它垮掉了。 整段垮掉， 对，整段垮掉。 大家刚刚没看完的呢，就是其实每天到这个时候，就应该说大家刚刚看到的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排的这个五个榜单，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应该在夏天听的歌。但是今天的话术呢，就变成了刚刚大家没看完的， 对，没看完的。 我们今天在这个要为大家推荐的五首夏天听的歌曲，刚刚放了两个，第一首歌曲呢是这个 梁文音的《薄荷与 指甲 剪》， 然后正在热火朝天的唱到刚刚要唱到高潮的那个雨神， 对雨神的这个海鱼恋 、 那其实后面还有三首歌，既然我们这个视频系统好像卡掉了，那我们就先给大家卖个关子，不跟大家说后面三首歌是什么， 对， 反正我们一会儿也会把所有的歌播放给大家，那我们就先从第一首歌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 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五名来自这个梁文音的《薄荷与指甲剪》。刚才大家应该在视频当中已经听了一小段了哈。大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歌的上榜理由。 薄荷与指甲剪啊，听到这首歌歌名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是先想到了一个非常清凉的东西，然后又想到了一个非常酸爽的东西。 清凉和酸爽有时候是可以放到一起的。 对，这两者之间的这个配搭 对 非常棒，有没有？ 对，没错。 上榜理由，薄荷与指甲剪两个完全联系不到一起的事物被音乐结合到了一起，听起来也没有任何的不搭调啊，就不是像我刚刚说的那样，一个酸爽，一个非常清凉。对，不管是薄荷还是指甲剪，都能够让人联想到夏天，再配上歌曲轻松的曲调，感觉就是像了含了一颗薄荷糖，清清凉凉，边吃薄荷糖边在剪指甲。 通过这首歌让大家清凉一下哈。那我们就先话不多说，赶紧先来听一下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一位歌，来自这个 梁文音的 《薄荷与指甲剪》。一起来听一下。 高跟鞋，完美的曲线来搭配你的左肩，每一步都跟不上你，看距离越走去越远。我想听见枯萎的薄荷叶，跟不清还要追，哦呀呀呀嘿！你说分开才会有思念，我不懂得逻辑学，忽略了呼吸的空间，更换了一个夏天。不会从此以后爱走的路会顺一点， 这个电乐拉得不错哎， 是不是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嗯、 点赞点赞啊！这个八百年来 吐槽我的电乐了， 八百年来第一次把这个电乐跟咱们的主题曲配上了， 对， 非常好， 嗯，主要是歌选的好， 嗯， 那刚刚这首是来自梁文音的《薄荷与指甲剪》，其实《薄荷与指甲剪》这两个词你看似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在这个歌当中呢。它确实也没有什么关联，不是，但是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在夏天播的一首歌呢？是因为、首先薄荷它是一个非常清凉的东西， 对， 就是会让你想到这个夏天呀，还有会想到一些冰激凌啊，包括一些鸡尾酒 当中。薄荷味的冰激凌 你没吃过吗？ 没 有。薄荷味的冰激凌 很可怕，我感觉 就牙膏味的冰激凌， 牙膏味的干嘛不吃牙膏 对，就是牙膏味的冰激凌。还有就是因为有的人很爱吃这种就是口味比较独特比较诡异的那种味道嘛， 比如说吃薯片的时候爱吃柠檬跟黄瓜味的， 我觉得很好吃 啊。 哎，我们两个真的都就口味都聊不到一起，还做什么搭档，做什么朋友啊？再见。 那不错了，再见。 再见，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我们的老朋友乐活派 雨涵 说，仙女思农是清看不清楚 清爽 的 薄 荷，小王子大总是指甲剪。 然后又打了一问号，什么意思？ 问号，指甲刀你好。 我 然后说，话说好久没有见到大佐了， 没有， 你是不是最近不认真上班了？ 没，我怎么会？你要是从今天这不是从今天去了，从这个月初一直来收听我们台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每周我都有那么两三天在做节目。 对他其实现在是还挺辛苦的，会上很多期的节目。你可以也是关注一下大佐的剩下几档节目，是叫《 薄 湖 点 秋 香》， 对，可以听一下，是一档交友类的节目。 嗯， 我们怎么突然间从音乐跳到了给你的节目做宣传了呢？ 这也是我的节目呀。 对，这也是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酒吧活力榜。 你都忘了节目名叫什么了？ 我刚才想说这个薄荷点秋香，不好意思啊，现在是酒吧活力榜。 没关系。那刚刚我们也是说完了这个薄荷以后，我们再聊这个指甲剪。这个指甲剪，你觉得跟夏天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指甲剪啊，你要是真的按照我这么一个人来说，一个实用主义者来说的话，因为夏天嘛，新陈代谢快，然后就长得就长，然后用的就多，剪的 就比较快，然后用的这个频率比较 多。我实在是不想把这些东西跟这首比较清凉的歌曲联系在一起。 没有，但是我觉得其实指甲剪它，因为你知道女生在夏天的时候经常会做手上的美美的指甲，还会做。 难道不是一年四季都在做吗？ 不，但是这个时候脚上也会做。有的女生是一年四季都会在做指甲，就是脚上也做，但是有的女生是 准备 我这个指甲已经很久没做了哈，但是有的女生因为夏天要穿凉鞋了嘛，所以也会去做脚指甲，所以可能夏天在做这些美甲的时候呀，用这个指甲剪用的也比较多一点。当然不知道梁文音她本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这么一个想法哈， 也可能她是当天白天在做这个美甲，然后晚上回去的时候突然灵光一闪， 对， 正在刷牙的时候，用这个薄荷味牙膏刷牙的时候， 对，想出了这首歌。 薄荷与指甲剪，不错的啊。 对，没错。那梁文音她其实也是之前在2007年的时候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叫做《我爱黑社会》，你应该看过吧？ 我 那个时候应该很多。啊，没有看过吗？ 没有， 很多男生都会喜欢看这个节目，哎，就因为里面有很多 萌妹子呀、啊、你记得里面有一个叫做 丫头的那个、啊、我想起来了 正这样说话的那个 我想起来了，应该是好长时间之前的，应该有十年了吧。 当时是一个我爱黑社会和模范棒棒糖这两个节目嘛， 对，就是那种萌妹子，然后 对 那个时候 模范棒棒糖是应该是各种小鲜肉，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待在家里不出门的人还不叫宅男，就是宅男那个词儿才刚刚出现， 对对 对, 对, 对， 还没有死肥宅这个词儿，对。然后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叫什么来着，一样、 嗯，谁？ 男生杀手啊，还是什么什么东西？ 杨丞琳。 好像是，好像是。 杨丞琳，对，那个时候是男神杀手，他也是从这个《我爱黑社会》进入到娱乐圈，而且后来还参加了这个《超级星光大道》。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这五首歌当中，好像是有三个人都是来自同一届《超级星光大道》的，包括梁文音，还有萧敬腾，还有之后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今天的另外一首歌。 嗯， 那说完这首歌以后呢，我们赶紧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 第四 名。是来自萧敬腾《雨神》的《 海 鱼 恋》，大家先听一下。 春天的来临，悄悄地释出暧昧。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阳亮街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在天南星气势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还记得琵琶曾与你相遇，俏皮的气息，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在天南星气势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 刚刚听到的是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四首歌，来自萧 敬腾的 女神的 海芋恋。 海芋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是海芋恋这首歌活泼中带着一点小躁动，和萧敬腾其他的歌曲的曲风有一些不同，但是也充满着萧敬腾的风格。除了歌曲本身的节奏感和歌词都非常搭配夏天以外，萧敬腾雨神的名号更是不可忽略。 对， 毕竟谁不希望在炎热的夏天里面可以痛痛快快的来一场大雨， 来一场大雨，瓢泼大雨。因为我记得前几天的时候，咱们这个北京不是要下雨吗？ 对。 然后当时就有一天，我当时还在节目上说了这个。 对，没错。 然后就是晚上要有大暴雨，然后因为那天是萧敬腾刚刚落地到北京， 刚刚落地到北京。对，刚刚在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乐活派雨涵也说了，萧敬腾前两天来北京开演唱会，然后北京就真的下雨了。 对， 其实我当时在挑歌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定要挑一首萧敬腾的歌。为什么我之前印象特别深，是因为从上周四这场雨，这一周北京凉快起来了，因为就是我们那一天节目，你在节目当中中间对插播了一段萧敬腾来北京而且晚上有大雨的那个消息，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 果不其然，就是那场大雨下了以后，北京就迎来了它持续一周的凉爽。 对，然后在这一周里我就是每天早起去工作，每天早上骑着我的小摩托淋着雨。 这一周好像不是每天都下雨哈，你这句话是想说给领导听的是不是？是不是要说给领导听的？ 我没有这么多的内在语啊。 好，大佐就是要涨工资，涨工资的意思啊。 没有。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萧敬腾这个雨神的《海芋恋》。嗯， 对，《海芋恋》这首歌也是萧敬腾在最初在比赛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 嗯， 这首歌当初在还没有进入到装进这个专辑当中的时候，就已经在网络上非常的火了。 对对对对， 而且也是在萧敬腾当时出的那张专辑当中，将这首歌作为了隐藏曲目，放在专辑里面。 隐藏 关卡，所以隐藏曲目其实就是在这个专辑的盘面上你是看不到这首歌的名字。 然后当你把这张 CD 放进去的时候，它放到最后，然后突然蹦出来这样一张，这 小惊喜， 小惊喜 ，surprise。 对，没错。那这首《海芋恋》也是非常适合在夏天听的一首歌。 嗯， 你知道海芋这个东西，其实在 是海洋跟芋头吗？ 并不是，之前我在听《海芋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满眼都是紫色，因为我也会想到芋头这个东西。但是我后来特意查了一下，海芋其实是一种天南星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你看，可以给大佐的一个表情一个特写。 喂， 对，它是一个天南星科，因为在这首歌里面有一个歌词是 什么东西？你再说一遍， 天南星，还记得吗？听好了啊，天南星科海芋属多年生草本植物，重复一遍。 天南星科海芋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有没有一种在练绕口令的感觉？ 我的天哪。 对，它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喜欢在高温的这个环境下生长的一种植物，所以其实它也是应该算是非常喜欢夏天的一个植物。 嗯， 在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有网友跟我们互动说怎么黑的呢？ 怎么黑的呢？ 是说谁黑，我黑还是大佐黑？肯定是你黑。是不是夏天晒黑了？ 对，这个我也是要澄清一下啊。这个 澄清一下， 算了，别说了。 没关系，因为大佐前两天还在吐槽我们这个直播间的镜头， 对，因为 经常容易把它弄得特别的黑。 身边一旦有一个稍稍白一点， 非常白的这种， 不是，就不用非常白，就是 非常白， 稍白一点点的人就会把我显得土黑土黑的，还不是黑，还不是黄，是土黑土黑的。 其实他本身就是土黑土黑的。 不行，就是镜头的原因，我是一个挺白的人啊。 对对对，没错没错，挺白，我们白着呢。 我们白着呢，刚刚大家听到呢，听到的呢就是这个在夏天必须要听的一个歌手的一首歌曲，雨神的这个海芋恋。也给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海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天南，再说一遍，天南星科海芋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高温潮湿耐阴，生长十分旺盛，壮观有热带风光的气氛。 没错，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三首歌，是来自这个 Ed Sheeran 的一首 Shape of You，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sn't the best.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的98活力榜，我是大佐， 思农。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这个黄老板。我总喜欢说他是黄老板，就是不太记得他的那个原名叫 Ed Sheeran。 对 ，Ed Sheeran。其实好像很多的这个英文的不是英文，欧美的歌手在 都有自己中文 的 名字， 比如说 水果 姐、梅梅啊、 敦姐 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就今天就称他为黄老板吧。 对，你知道为什么叫他黄老板吗？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哎，我以为 来，你说一下为什么。 这个时候我要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整段垮掉了？ 是呀，快说一下。 我知道。 为什么叫黄老板？ 这个为什么叫黄老板呢？因为最开始这个Ed 叫什么呢 ？Ed Sheeran 还没有大火起来的时候，在国内呢，只有就是很在应该在 A 站里边有， 对， 就是有几个 UP 主他在自己做这个原创的音乐的一个榜单类型啊，就类似于那个美国的那个 B 打头那个什么榜来着 啊 ，Billboard 啊，对， 应该叫什么公告牌榜， 对，就类似于那个榜，但是这个是几个 UP 主他单独做的，然后其中呢就是有一个 UP 主就是经常把这个 Ed Sheeran 的歌放到自己的这个榜单上，然后他的那个 ID 名呢。正巧是一个黄字开头的，对， 原来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是因为 不是他这个头发呀，这个、 他头发是红色的， 最开始是红色的，但是现在又变成了黄色， 现在是这样，但是最开始是红色，就很像一个泰迪熊一样，非常可爱的一个。 对，然后呢，这个 UP 主又把这个名字改成了，就是再后来，这个 Ed Sheeran 火起来之后，他又把他的 ID 名改成了 Ed Sheeran。再后来在网上贴吧呀、A 站 B 站这里边就直接管这个 Ed Sheeran 叫做黄老板了。 哇，原来是这么一段故事啊，掌声鼓励一下。那说完这个黄老板的由来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 Shape of You 这首歌的上榜理由。Shape of You 通过简单循环踏板的背景旋律，成功的将现代流行乐重组，歌曲的开头采用了马林巴琴的可爱声响，同时讲述了一段爱情的萌芽过程，是标准的治愈系作品，具备安抚以及化解情绪的功效，很适合在炎热燥热的夏天里面小酌一杯的时候去听。 对，而且这首歌啊，就说到这个马林巴琴啊，大家可能一听到这种乐器，不是那么的很直观能把它想象出来是什么， 对对对， 但是大家想一想自己这个苹果手机的手机铃声，出厂的手机铃声 就是马林巴琴， 对 对。 然后呢？ 突然间想到，脑洞好开呀、啊！不过确实是， 真的是这个， 而且马林巴琴它在。听的过程，因为它的敲打的时候是那种非常清脆的声音嘛， 对， 听起来就是很适合夏天去听的一种乐器。 然后穿着草裙，喝着椰汁儿，在这个酒吧里， 来到了夏威夷， 对，来到了夏威夷，看着美女， 对， 瞬间感觉这台电风扇已经不够用了， 瞬间凉快了起来，是吧？ 对， 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乐活派雨涵说：“大佐你在干嘛？”大佐刚才跟我说了，说他会唱这首歌，结果我把镜头切到他的时候，他就 刚刚 临时掉了链子， 就临时掉了个链子，然后大家 就 看到一个诡异的我。 对，没错。还有他刚刚也说：“哎呀，看不到了，好像说我们今天是什么 潮男 和靓女的搭配啊？”他说。大佐和思农就是 萌妹， 潮男 和 萌妹 的 搭配。我很萌吗？ 你一直都 想好再说。 那个，这不是， 好了，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 温柔尔雅，不对，温婉尔雅，大气上档。 行了，你够了。 我能说到节目这个结束，你知道吗？ 好，那我们还是说回这首歌啊。这首歌《Shape of You》，刚才大佐也说了，其实黄老板他在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其实是不火的。 对， 他也是自己出了很多音乐作品啊，包括之前也在网上看过他一个故事，好像是他去一个音乐节还是一个地方去演出，只给他50英镑的工资， 对， 但是他个人却花了80英镑的火车票来到了这个现场。他本来是想着在现场去卖一些自己的专辑，好像还能挣一点钱， 对，但好像当时还真的没卖出去几 张。对，因为当时现场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听。唯一的听众就是那一个工作人员。那也是经过这次演出以后，黄老板他本身对自己产生了一些质疑，他觉得是不是我就真的不太适合做这一行。因为很多那个时候 很多的这个欧美唱片公司，他喜欢去包装一些有故事，背后可以有一些深挖 的挖掘 的 亮点 的。对，要么你就是很漂亮。要么你就是有一些 就是曾经 背景啊，或者一些 曾经沧海难为水。 对对对，但黄老板他熟悉他的人可能都知道，他是一个红色卷发，然后胖胖的、憨憨的，很像一个 泰迪熊的。 长 得还不是特别的，就是不算是特别的帅的那种。 对，没错。但是最后他也是成功了呀，而且他当时也是拿到了这个格莱美的好像是年度单曲奖和最佳流行乐歌手奖，我记得是拿到了这两个奖项。 对，而且他还拿到了12周的这个排行榜的冠军，就是连续12周的排行榜冠军， 也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放的这首歌 Shape of Shape of You。 对，还有就可以值得一提的是，黄老板他和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梅梅 Taylor Swift 他们两个的关系也是非常好。对，蓝颜知己，而且两个人是属于一直都互相不拆台。 对， 不会就是像那个最近很火《我的前半生》当中，就是 互相拆台 啊，对，互相拆台那一种。他们两个一直都是维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对，不是之前网络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这个铁打的黄老板留给的男朋友。 对，没错，真的从始至终陪在梅梅身边的，好像一直都是黄老板。 对， 男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黄老板一直在身边。那说完今天我们说完了，已经说完了三首 歌曲， 接下来就到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二名。这首歌听名字就是非常的凉 爽，后背一凉。 对，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由 杨宗纬跟 张 碧 晨 合作 的 凉凉， 一起来听一下。在直播平台上面有一个好朋友叫寇可儿，说之前一直都是下班路上听广播，今天第一次看直播，好激动啊！我们也好激动啊！ 我们也好激动啊！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谢谢你！一会儿我们歌曲之后再回来。 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 浅浅，浅浅， 浅浅，烟华， 受不了了， 烟华， 浅浅，你会 freestyle 吗？ 我要跳诛仙台喽！ 再见，远走不送 啊！啊，笑死我了、嗯！ 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呢，就是啊，不是刚刚我们俩即兴来的 rap 啊， 浅浅。夜华，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大家刚刚听到的那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张碧晨以及杨宗纬两个人合唱的一首歌曲《凉 凉》。 嗯，这个上榜理由呢，这个第一句话就是这首歌根本不需 要 什么上榜理由， 对不对？ 就从这个歌名你就能感觉到，是什么是一丝丝的凉意，是满后背的凉意。 对对对， 你是单独一个凉字，单独一个凉字，你是能感觉到这个清凉凉爽，两个凉字啊， 凉凉 凉凉， 别词呀。 对呀、啊，那就很凉。 对，没错，加上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它本身的剧情就是属于那种一波三折，什么飞升上神啊，还要经历各种情劫呀、啊，什么。现在不是有一句话说吗？我可能要历劫了，我可能要飞升上神了，因为我现在就 在历劫。 对， 嗯， 这首歌也是，当时我在看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时候，对于这个剧情真的是好揪心啊！你不觉得看到那个？浅浅被挖眼，还有跳诛仙台， 对对对对， 那样心都凉了半截了吗？ 然后就是你就是，反正咱们作为观众的角度来，就是想每次都希望他这个这个剧集呢是可以往下接着演的，就是然后又希望这个剧马上结束，就是发现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马上结束，快这个抓紧这个完美大结局，俩人在一起生个孩子。 因为实在是看不惯，就是怎么能够那么虐那个女神浅浅，有没有？ 对对 对，在我们一直播平台上面，寇可儿说，和我之前听广播时脑海里浮现的模样好像啊，一个美一个帅，谢谢夸奖， 谢谢， 没我承认了，这个帅是吧？ 哇， 有待商议。 他说的可能是腾哥，我跟你讲。 对对对，我是他， 这个 他可能说的是腾哥。 这个帅有待商议，说的是腾哥啊，腾哥你听到了吗？ 对，腾哥他说你不帅哈。罗派也还说一个是仙女，一个是痞帅，应该是说我们两个。但其实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两个角色，我觉得也是一个是仙女，一个是痞帅。 嗯、 而且最近三生三世这部电影好像这部电视剧 马上要 这部小说马上就要拍 成 电影 了。 对，刚才我们两个也是说会不会去看这部电影哈、 嗯？ 其实有一点先入为主的感觉，是就是觉得杨幂之后再无浅浅，那 赵 婷、 这个、 赵 婷之后再 无 夜 华，对， 因为他们给人们留下的那种脑子里边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没错，就是我现在看到赵婷，我就想到夜华 就是一头 想不到其他角色了。 对，然后我今天偶然间刷微博的时候，就是杨幂旗下的四个男艺人嘛， 杨幂旗下四个男艺人， 那个司空，是司命， 司命， 司空是 司空， 司命仙君， 司命 啊，然后还有那个帝。叫什么帝？ 哪个？东华帝君。 东华帝君， 东华帝君。 然后还有另外两个，一个是那个知更鸟吧？ 知更鸟，对，就是那个很个性的那只鸟。 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实在记不住怎么了。然后就是他们四个的帅照啊，就是穿着西装那种特别特别帅的帅照放在那之后，我脑子里边想到第一个就是，哎，这不是司命仙君吗？ 啊，对，这不是东华帝君吗？ 这不是东华帝君吗？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这首歌呢，凉凉也是来自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的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是由张碧晨和杨宗纬演唱的。最开始我们也说了，杨宗纬和包括我们之前给大家听到的这个萧敬腾以及梁文音，他们应该都是第一届星光大道上的人气歌手。 对对 对, 对。 而且杨宗纬应该是被，我记得是被萧敬腾踢馆踢走的。 好像是，要是没记错的话。 对，所以 很多人 他们俩现在是谁是那个狮子乐团 是萧敬腾吧，应该是 还是杨宗？ 这个你不要给我挖坑了好吗？烦人，不许给我挖坑。对，但是其实很多人，我周围有一些，包括有一些脸盲声盲的朋友哈，他们都会分不清楚这两个人， 就因为 他们说他们两个长得很像，声音很像，而且很 感情，他感情处理方式也有那么一点点像。 对对 对, 对，但其实我觉得杨宗纬可能在去唱一些比较 悲 伤一点、比较悲情的一些歌的时候，可能表现的要比萧敬腾稍微好一点。但是萧敬腾在唱一些比较节奏感、比较动感的歌的时候，表现的会比杨宗纬稍微的棒一点。 就是这样子的。 对，那说完了 刚刚的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碧晨以及杨宗纬的《凉凉》，接下来就是咱们榜单的第一首歌曲。每次的第一都是同一个人， 周杰伦， 咱们能不能换一点心意？ 不是，我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是因为我其实是按照这个更符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程度去排的。你说这首歌，它歌名都有夏天两个字了，我能不给它放在第一吗？对不对？ 说的对。接下来咱们来听一首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我要夏天》， 一起来听一下。 来，刚刚大家听到的一首就是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我爱夏天》， 我要夏天， 我要夏天 ，I want summer。 I want summer 这首歌也是周杰伦和杨瑞代两个人一起合唱的、杨瑞代之前是那个组合叫 南拳妈妈， 对，南拳妈妈的应该是第一，他们应该叫第一代嘛，因为南拳妈妈好像换了很多人 啊。真的吗？ 真的，我也是后来大学以后我才知道， 我最开始以为南拳妈妈是一个人，然后后来我就是刷新了感官，那个南拳妈 妈 是一个组合，然后现在又刷新了一个感官，南拳妈妈已经换了好几代了。 对对对，南拳妈妈换好几代，就你怎么会觉得他是一个人呢？ 那我就是感觉他是一个人、 他的歌都是男生唱的， 对啊， 哪个男生会给自己起名叫妈妈这个名字、 啊？我就这是吧？对，就这样， 好尴尬呀、 对。接着说这首歌啊，这个我要夏天的上榜理由呢，阳光摇滚要嘻哈也是周杰伦独特的曲风之一，炙热的阳光烫脚的沙滩，满地的泳装正美。 哎， 这个 擦一擦口水啊，掉在这个台子上了。 用音乐将热血与青春表现的淋漓尽致，也让沉重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简单，从压力中释放出来。我要夏天，因为夏天可以大口吃冰。 对，而且我要夏天，因为夏天可以在阳光上，在沙滩上肆意放纵，就算被晒黑。 突然间给镜头很可怕的，很可怕的，不要这样子。 你不要再抢镜了，好不好？对，我觉得夏天真的是一个很多人期待的节，不是节日，很多人期待一个季节。因为其实一年四季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 因为可以露肉了，是吗？ 你不要说的这么直白嘛，应该说是夏天的衣服都比较好看， 完美的身材， 对，完美的身材，而且夏天女生就可以穿短裤，可以穿一些吊带的背心儿啊，会非常的清凉，而且夏天可以干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疯狂的吃冰激凌，什么玩意儿？ 我以为你最喜欢的干的事就是在家吹空调睡觉呢。 没有没有，是喜欢大口的吃冰激凌。而且现在很多 咽了口口水。 对，我提到冰激凌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 控制住马上一下节目 我 们去吃冰激凌。 好的，你说的啊。 没有，咱们什么都没有听到。 对，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54，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夏天应该还有一两个月不到就要结束了， 然后就要迎来秋老虎了。 对，秋天完了以后就要来到寒冷的冬天了。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短暂的几个月的夏天。我估计如果之后不下雨的话，这个天气应该还是会 越来越热， 升上去还是会越来越热。 因为北京的天儿一到这个七八月份啊，然后八月份一结束，那个秋老虎啊，早上虽然会有那么一点点凉快的时间，但是中午那个大太阳啊，烤的人那叫一个难受。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中午就不用出来，在家睡觉就好了。但是平时我们 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大家都每天都不要出来，在家睡觉就好。 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夏天就要尽情的燥起来。我们的目标就是 燥起来。 哟，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98活力榜。今天的榜单就到这里了。 对，下面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那98活力榜和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 拜。 看起来很健康，人字旁的美，笑起来很阳光，对你 say个 hey， 出水不龙再甩头，你一定是个那方位，原本那天多黑，反正还有余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浪，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听我们也听不